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召开区县委书记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部署国庆期间安保维稳和服务保障工作。 全国政协调研组来京调研非遗传承保护。 本市二手房交易办税点从19处增加到149处，区域通办有望缓解排队缴税难题。 本市200多处立体花坛布置全面竣工，喜迎国庆。 北京收费公路国庆期间免费通行，预计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将突破200万。 国庆期间，公交集团增加旅游景点运力，定制公交平台可定京郊游。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区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就公共安全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安排部署国庆期间安保维稳和服务保障工作。市委书记郭金龙讲话，市委副书记吕希文主持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通报了城市运行保障、安全生产、环境布置等工作，副市长王晓红通报了维稳工作。郭金龙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就公共安全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他指出，10月党的18届五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我们要把公共安全作为重要民生工作抓紧抓好，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为党的18届五中全会顺利召开，为全面完成今年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营造良好环境。郭金龙对做好国庆期间工作提出5点要求：一是切实维护好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走好群众路线，发挥好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群防群治力量作用；二是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止发生拥挤、踩踏、火灾等事故，做好重点景区精细化管理；三是精心做好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四是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打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五是加强节日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确保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国庆节。郭金龙还对国庆期间应急值守工作提出要求。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全国政协调研组昨天来京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市政协主席吉林座谈。刘晓峰说，调研组此次来京将走访调研非遗企业，深入了解非遗保护现状，推动全国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做好准备。郭金龙说，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聚集了7大世界文化遗产，举世闻名。我们要切实履行好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职责，下决心把文化事业和非遗保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断扩大北京的金名片。希望全国政协和调研组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深入交通、食品安全、燃气供应行业，检查全市公共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节日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市场稳定供应，让市民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节日。郭金龙乘车沿途查看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搭建和长安街沿线节日期间环境布置情况后，来到地铁军博站。郭金龙走进车站，仔细检查，认真听取11假期交通大客流应对准备情况汇报。郭金龙要求，千方百计确保安全运营， 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服务。在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的实验室和移动检测车上，郭金龙逐一查看了兴奋剂检测、基因检测等先进设备配置情况。该中心不仅在全国第一个采用核磁共振仪进行食品安全检测，还搭建了食品安全毒害物质鉴别、未知成分鉴定两个平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检测特色。数据显示，目前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本市每年随机抽检样本达到20万个，65大类生活必需品的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8%以上。郭金龙勉励中心负责人，努力建设国内第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食品安全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为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市液化石油气公司保持了10000吨政府液化石油气应急储备量。在市液化石油气公司西直门供应站，郭金龙详细查看了安全保障、便民服务、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时刻牢记安全第一，同时做好服务，方便市民用气。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学习贯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传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座谈会有关精神。与会的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谈学习体会，说计划措施，提工作建议。杜德印指出，我们要以意见出台为契机，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人大工作和建设，健全完善常委会党组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提升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质量，加强预算监督和执法检查，办理代表议案，加强代表与群众联系，加强乡镇人大主席团建设等关键环节重点突破，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实效，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同，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致公党北京市委日前召开成立35周年纪念座谈会，市人大副主任、致公党北京市委主委李昭玲总结了致公党北京市委35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和宝贵经验。他说，近年来先后组织党内专家就桥海问题、生态环境建设、中关村发展等问题深入调研，在市政协全会上提出党派提案74件。另外，积极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开展了科技扶贫、扶危济困、教育援助和医疗服务等系列活动，向汶川玉树地震以及援建绵阳北京致公小学捐款捐物达2200多万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近日召开今年4季度全市公共安全形势分析会议，公布了4季度公共安全风险点和将采取的相应措施。进入第4季度，本市污染物扩散条件转差，根据今年最新修订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京东极有可能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发布红色预警时，全市范围内将依法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将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中小学、幼儿园需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空气重污染情况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另外还包括相关企业停产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等措施。 据北京日报报道，买卖二手房令人头疼的排队缴税难题有望得到根本缓解。昨天记者从市地税局了解到，10月8号起，本市各行政区域将统一实行个人二手房交易办税事项区域通办，也就是说，今后纳税人可自行选择房产所在行政区域的地税税务所、设有地税办税点的政府行政服务大厅等办税场所，办理个人二手房交易涉税业务。北京地税在原有的19处个人二手房交易专业征收税务所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设了130处个人二手房交易办税场所，增加了167个办理窗口。届时，全市将有149处个人二手房交易办税场所为纳税人服务， 为此前数量近八倍，超过全市税所数量的一半，办理窗口也增加到264个。 新闻广播消息，新中国66华诞到来之际，经过园林绿化部门一个月的辛苦忙碌，全市200多处立体花坛布置工作完成，1500多万株盆花卉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全市上下装扮一新，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这次花卉景观布置将延续到十月中下旬结束。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十一期间，北京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时间为十月一号零点到十月七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市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将突破2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9%，高峰日交通量可能突破历史高值，达到219万辆。京藏高速、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六环路、京承高速、京通快速交通压力仍然相对突出。每天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为路网总体交通压力较大的时段，峰值可能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假期最后一天晚间，部分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市交通委的实时路况信息和服务信息将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播出，为市民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提供参考。 新闻广播消息，十一长假期间，公交集团将采取途经旅游景点周边线路增加运力，晚二次高峰加密发车间隔，定制公交平台，开通京郊游预订等措施，方便市民节日出行。国庆长假期间，京郊短途游将成为市民出游的热点，公交集团定制公交平台推出休闲旅游专线板块，首批推出六条京郊游线路，包括龙庆峡一日游、慕田峪长城一日游、古北水镇一日游和 A 派克会址一日游等。市民可登录公交集团定制公交平台预订，或到宣武门发车站点现场购票乘车。今年公交集团还将新开一条德胜门直达八达岭长城的专座旅游线路，发车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7点开始，人满即发，发车地点在德胜门城楼北侧公交场站内。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近日了解到，北京海关通关一体化再升级，全国五大区域42家海关全都实现了区区联动，本市8600多家规模以上外贸企业从中受益。请听报道。 利乐包装北京有限公司因为天津港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所需的原材料不能从天津港进口，直接影响到了生产进度。 由于这爆炸事件的影响呢，导致了我们原材料供应跟客户订单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听说有了区区联动办理海关通关手续，公司马上决定把货物运到青岛港， 在北京报关，北京交税，青岛就可以放行了。 去年7月1号，京津冀三地实现了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海关总署将这一通关模式向全国推广，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泛珠江三角洲四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北地区五大区块正式启动区区联动一体化通关改革。北京海关监管通关处副处长朱启英说， 实际上就是将这个五大区域打通，那么现在这个企业呢，可以坐在自己家里，可以申报全国所有的任意团进出货物，让企业可以更加自由的选择申报纳税放行的地点。 在北京海关驻十八里店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办理一票货物报关手续。 这票报关单是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的，货在上海，审核报关的信息之后打印税单，等企业支付税款成功之后，这个信息就会通过我们的系统发送到上海的口岸那边，然后就给提货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15分钟，这种高效便捷的通关方式深受企业的欢迎。 对于我们的企业呢，尤其是时效上面比较快，比以前在上海和广州通关呢缩短了1到1.5天。直接的后果，那我出货率会快了，这无形当中确实是物流成本也会减少。 目前本市已有8600多家规模以上外贸企业享受到了这项服务。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不久前，北京市环卫集团25辆16吨纯电动洗扫车投入运行。作为这支车队的队长，环卫集团三分公司环卫工文瑞也迎来忙碌的工作。为了保证车队顺利迎接阅兵和国庆等任务，他只能挤出工作间隙的时间陪伴家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早上开完早会，环卫工文瑞驾驶着刚投入运行不久的金耀兰往天安门广场作业段走。车开出不久，文瑞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哎，老婆，穿什么时候穿刺了吗？这叫穿到我不在边上，你怎么回来啊？到时候万一起到什么反应怎么办啊？ 一个月前，文瑞的妻子被查出甲状腺有问题，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最揪心的就是第一次穿刺没穿上，这次还得再穿一回，具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没有结论呢。 而那段时间，华为集团首批16吨纯电动洗扫车金耀兰刚投入运行，作为管理这支车队的队长，文瑞开始了忙碌的生活。尤其是9月3号阅兵前，为了保证当天22辆金耀兰顺利从天安门前通过清洗地面，文瑞每一天忙着协调车辆和司机，绷紧的弦一刻也不敢松弛。 为了保证这个车的完好率，我在跟着盯着，最晚夜里2-3点钟到家，也就是休息2个小时左右，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又赶紧上班来了。 而很快，国庆环卫保障任务又将给文瑞带来新的忙碌。 一共是10个车，升国旗之前要打扫好了，升国旗之后再打扫一遍，等到晚上清场以后再进去打扫干净了。先洗广场，然后拿水车冲，最后就洗地车，进去把脏东西啊全给它吸走。 说起这些，文瑞的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 上班是有点，所以忙起来就没点了。对父母、对孩子、对老婆的照顾都比较少。 赶上最近妻子身体不好，在担心家人的同时，这种愧疚也越来越深。文瑞说，出完车争取中午去趟医院接妻子回家。 小学生做中高考题，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年新学期开始，芳草地小学、远洋小学的6年级同学们就拿到了一份由今年中高考真题组成的特殊试卷。孩子们答得怎么样？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份试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不太难，丰富一下课外知识什么的就可以了。 因为在我想象中，初中有那么繁杂的作业，所以我认为中考本来应该很难，但这次看完中考题，小学生都是可以做的。 听听，在芳草地小学6年级的学生们看来，中高考题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这份融合了语文、数学、物理等科目的试卷，都是从今年中高考真题中挑选出的，既有学生们学过的笔顺，也有考察他们创造力的为岳母刺字、连环画、续写故事。芳草地小学老师杨小红说：“ 这是我们双花园校区6年级4个班学生的这个试卷，108个孩子，如果按照20分直接按照他的分数来做的，15分以上的占到了60%。开始孩子们还都觉得特别奇怪，我们怎么做中高考题？当他们了解到我们需要去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是从中高考的试卷倒推回到小学，去寻找我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源头与目标。” 不止孩子们做得顺手，在这份特殊的试卷中，家长和老师们也看到了更多改变的可能。教师代表袁芳说：“ 很多家长其实他都强调了要把课内知识、课外知识融合，要开拓孩子的视野。其实老师也发现了，我们只教会了学生学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如何让学生走入生活，把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相结合。” 今后北京高考将考察学生12年的学识积累，也就是说，小学的内容、课外的实践、生活的积累都将更多的走进高考试卷。突击复习式的高三将成为过去式。北京市教委委员李毅表示， 中高考我们看重的是它的引导和它的这种服务的功能，这根指挥棒不再是指挥初高三年级内最后10个月的复习了，而它指挥的是什么？是我们整体的育人的改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受台风杜鹃影响，今天北京南开往福州的 G55次列车停运，北京南开往厦门北的 G301、G321、G323、G325次列车停运。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将增开北京站到沈阳、北京北站到赤峰方向的旅客列车，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或者拨打订票电话95105105购买车票。 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11期间途经天安门地区的多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措施， 详情可以登录北京公交集团官网查询。 经过一年的建设施工，地铁二号线积水潭站新建的东北口定于明天正式启用。新建的东北口启用后，预计可以分散 A 口50%的客流压力。 在祖国的怀抱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正在民族文化宫展出。展览通过700多张图片、40多幅图表、200多件实物，展示了党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援疆各省市的深情厚谊。展览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展出到10月20号。 650万斤布老屯贡梨进入采摘期。记者昨天从密云县布老屯镇了解到，今年这里的贡梨大丰收，采摘将持续到10月底结束。 北海皇家游艺昨天在北海公园碧海楼向游人开放，这也是北京第一家开在皇家园林里的特色邮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惊喜九月购车无忧 ，KX3 K4加配特别版，超值聚会，实跑直降50000元，指定车型享24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优惠敬请垂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慢行系统整治，路权矛盾如何协调；群租房乱象有所抬头，治标同时更应治本。下面是详细报道。长期关注交通问题的高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天坛南门附近近一年来拓宽了机动车道，新规划了自行车道，但是人行便道却被切分的不到1米宽，甚至连盲道都没有了。这条500米长道路为何如此变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天坛公园南门附近，往西不到100米，景泰路和永定门东街西北侧，高先生站在不足1米宽的人行便道上，很无奈。 以前是人行道嘛，大概宽有3-4米吧。现在修完之后，你看就剩那不到1米了。你看那电话亭，就在马路中间立着。您看人道上没有走上面了，只能说走着自行车道了。到永定门的，大概得有400-500米，马道就没有了。 高先生说，如今的自行车道以及分隔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1米多宽的绿化带，原本都属于此前人行便道范围。人行便道北侧又是一处绿化带，紧挨着居民楼。在这儿居住的一位女士抱怨说， 人行道呢就觉得太窄了。这条人行便道上走的行人多吗？ 多呀，旅游季节这全是人。 不过这位女士也表示， 你这反正你要不弄这个呢，自行车就没地儿开，自行车就得上马路，各有利弊。 这条路路边的一位报刊亭摊主反映， 中间原来是铺的是砖，不是绿化带，行人吧老发生纠纷，你行人自行车都在这，其实原来他要是砖的话要不种这个，正好行人能在这上走，而且绿化带出口这儿还种的高的，这车从这儿走，这胡同里出来车或者小孩什么的，这开出租你是不是看不见呀？咣一下这么撞，这经常的事儿。 记者随后联系了属地负责单位， 东城区市政管委市政科。 那个路啊，然后去年等于说是慢行系统的工程，天坛南门这条路这边经常就有一些旅游的车什么的嘛，加上自行车容易造成这条路特别拥堵。原来这个步道比较宽，但辟出来一条自行车道，这样自行车道就可以跟那个车行道实现了一个硬性隔离。 所谓慢行系统，包括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保障行人和自行车路权。这位工作人员解释， 实际上这活呢还没完全干完，原来方案是园林绿地再往后退一部分， 挨着小区是有一个绿地的。 绿地的，对，因为办园林手续那有一个时间，步道呢今年他们过了十一之后接着干，实现这个步道达标。 家住朝阳区太阳宫附近圣心家园的吕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目前小区内群租房的现象非常严重。 这个小区是一个回迁的这样的小区，人口很复杂，小区里面有很多家中介公司都在介绍房子嘛，所以这边大概有100户左右的隔断间群租的，甚至是厨房都会有人居住。 您是有见过这样的情况的是吧？ 我见过，亲自去看过。 吕女士表示，之前虽然多次举报，但是一直都没有效果。 有人管过，但是最近这个风气又开始了，而且治安非常不好，现在有治安问题了。我已经举报过很多次了，都没有人管。 热线编辑联系了太阳宫街道的综治办，工作人员说，群租房难治理源于相关政策的不完善。 我们对这小区连续集中强制拆，都拆两次了。 但是现在还有呀。 我们治理不可能说100%，说我们给他强制拆除了，还要恢复。从政府这块来说，对这个群租房有肯定要进行拆除。 现在的效果来看的话，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减少了不少，现在这段时间又多了。 过不好我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没有出台正经的相应的处罚政策，违法成本太低。只能说咱们要进行劝阻，哎，您这群租房别扰民了。您不听，我们给您限定时间，3天之内，您清租您这个群租户，不清租，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开始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拆除。咱们只能这样。 那物业呢？ 物业更没有执法权了，人家只是管理小区。 今年4月底，北京开展了违法群租房治理工作，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过目前来看，这一顽疾又有抬头的趋势。知名物业专家包华评论说：“ 从阶段性效果可以体现，可以体现，这一段时间确实没人了。”但是如果你不去对于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的话，它还会自然而然地演变出来。所以实际上来说，要标本兼治，我们要解决在北京上班的夹心层的合法的居住问题，要实现我们的社会保障的房屋供给的房源的充分程度以及它的分配的合理性。供给这一块来说，我加重它的一个违法成本，然后加大检查的力度和举报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么我供给我也就提升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新闻热线特事特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报道的图文信息，欢迎关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导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导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丰北桥。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